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八十九集，智解刁难。见风波消弭，汤范重新又坐了下来。潘斌对他道： 你方才不该那么冲动的，这一下可得罪李自省了，那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啊。 汤范知道他是好意提醒。我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为人弟子若是看见老师被为难也不出手，不光老师面上无光，连咱们这些当学生的肯定也会被人指指点点。他看潘斌似乎还想说话，就安慰他道：师兄，之前我已经因为梁侍郎的事情得罪过万安了，所以债多不愁背，多来个也无妨。你们不能学我，我以后若是倒霉了，还得靠你们帮忙拉把手呢。 这小师弟简直玲珑心思，好话歹话都让他说遍了，自己还能说什么？潘斌暗叹了口气，自叹不如地拍拍他肩膀，什么话也不说了。他原本还有点眼红小师弟的窜升速度，短短两三年间就与自己平起平坐。但一个人得到多少，就必须付出多少。汤范能够有大际遇，在于他自己有大志和大勇，旁人是羡慕不来的。方才发生的一幕仿佛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很快就淹没在觥筹交错谈笑风生之中，游戏得以继续。接下来又有几个人被罚，到了唐范他们这一桌，好巧不巧，在花落入唐范手里的那一瞬间，嘈嘈切切的琵琶声顿住了。众人定睛一看，哟，这不是方才为老师出头的小唐大人吗？便都笑了起来。唐范也露出微微苦笑，不知道是有人有意捉弄，还是真就那么巧。他便清清嗓子，温文笑道： 那我也来讲个笑话吧，若是说得不好，大家也不要客气，保管把你们笑倒才算完事儿。 大家哄笑，谢谦等人还打趣： 别磨蹭了，快讲吧。 一个声音却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且慢。 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今日的寿星宫万福主人万通。万通长相粗豪，实则是个心思深沉善于钻营之辈，否则也不可能单凭他姐姐是万贵妃就爬到今天的位置上，得到皇帝的信任。要说过节，其实唐范跟首府万安那还只是间接的小过节而已，真正说起来跟万通才是大过节。因为当初作为万通的财源之一的南城帮却被唐范和汪直等人联手一锅端了，害得万通没了一大笔收入不止，还差点连锦衣卫都回不来，这个梁子可结大了。这里头虽然罪魁祸首是汪直，随州也参与其中，但要扳倒这两个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随州现在很得皇帝信任，万通不想因为一时鲁莽行事到头来反而惹得皇帝不快。相比之下，唐范反倒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了，即使近期他名声大噪，但对于万通而言，要弄得唐范当不了官很容易，难的是如何将汪直和随州也给拖下水。万通将这三个人恨得要死，面上却依旧不露声色，还高高兴兴地借着寿宴将人给请过来做客。此时他说了声且慢，然后对唐范笑道： 唐大人， 这次就别讲故事了。听说你断案如神，我这恰好也有个小案子，棘手难解，想请唐大人帮忙断一断啊。 众人自然也都借香河县案听说了唐范之名，听得万通这么一说，皆饶有兴趣。唐范笑道： 唐某不才，称不上什么断案如神，在场诸位大人比我出色厉害的不知凡几，我焉敢在关公门前舞大刀，这也忒不知天高地厚了。 首辅万安捻着胡须道： 好了，唐御史就不要自谦了，万老弟你就快点说吧，想必大家都是好奇的紧了。 万安为了抱紧万贵妃的大腿，便以同姓为由去跟万贵妃认亲戚。万贵妃出身低微，当然也愿意有这么一门亲贵的亲戚的，马上一拍即合。所以万安以堂堂首辅之尊去称呼万通为老弟，虽然滑稽，倒也不令人意外。万通笑道： 那好，那我就说了。话说我邻居家生了两个儿子，他因经商致富，家财万贯，又不想分家，就想从两个儿子中啊挑出一个来继承家业。但是这大儿子不孝不贤，这小儿子反倒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我那邻居啊便有些为难了。这论理说呀，大儿子是长子，继承家业是名正言顺，可家业到他手里啊只有败光的份儿。这小儿子虽然年纪小，可自幼就聪明伶俐，举一反三。我那邻居啊觉得他将来一定能够将自己的生意发扬光大。唐大人，依你看，如果不能分家，这到底要怎么断才好？家业应该分给谁呀？ 即使万通说是邻居家的事儿，可谁不知道，谁又听不出他意有所指？当今陛下如今有五个儿子，自从太子朱佑樘被册立，万贵妃破罐子破摔，不再禁止后宫女子生育，所以在太子之后，其他四位皇子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冒了出来。太子今年12岁不到，紧接着是二皇子朱佑元5岁，最小的两个今年才2岁不到。可见皇帝原来不是不能生，他还挺能生的，只不过以前有万贵妃在，后宫女子接二连三堕胎小产，若不是朱佑樘被保护起来，今日指不定是另外一番光景了。不过万贵妃与太子素来不对盘，就算他自己不能生，也绝对不想看到太子登基当上皇帝。他更属意的是如今少陈妃所出的二皇子朱佑元，所以几次三番在皇帝面前提起希望能改立太子，这其中也少不了弟弟万通和李自省一干人的撺掇。谁都知道太子不与他们这些人亲近，将来皇帝驾崩，他们哪里还会有立锥之地，自然都想着换一个好说话好拿捏的皇帝，可以继续自己逍遥快活的风光日子。上回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怂恿，使得皇帝与太子生了下戏，最后还是唐范出的主意，让太子自己到皇帝面前动之以情，这才暂时度过了危机。此事中间经过了汪直和怀恩之手，极为隐秘，万通也不知道唐范插了手，他只是因为南城帮的事情对唐范耿耿于怀，又见他方才帮老师解围，便有意当众刁难他，看他如何作答。万通真就不信了，这唐范单枪匹马的还敢当众得罪自己？能坐在这里的自然没有一个蠢货，心里都明白得很。众人便都目光灼灼地望向唐范， 幸灾乐祸的有之，替他担心的有之，看好戏的也有之。随州虽然还像方才那样坐在位置上，可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背绷得很直，面色比之前也要冷上许多。他的视线从万通那里收回来，又落在唐范身上。此时此刻，他自然可以像方才唐范为老师解围一样挺身而出帮唐范说话，但那样就等于不信任唐范的能力。对方也是一个男人，而且是一个极为聪明的男人，这种场合唐范完全可以自己解决，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抱着这样的想法，随州的拳头慢慢放松，但是在心里他已经给万通记下了一笔账。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随州那样全心全意相信唐范一定会有法子。邱俊眼下就十分气愤，他气愤万通一党竟然厚颜无耻到敢公然问出这种令人浮想联翩的问题，也气愤他们为难自己的学生。邱俊很明白，假若不是唐范刚才为他说话，也就不会有眼下这一出了。想起此，邱老先生花白的眉毛一扬，就想站起来帮学生说话，但他的袖子却被人狠狠一扯。邱俊扭过头，便见常志远按着他，小声道： 先听听润清怎么说，他未必应付不来。 言下之意，你这样急急忙忙帮唐范出头，反倒可能是帮了倒忙。邱俊狠狠一皱眉，只好勉强按捺下来，静观其变。与他一样的人不是没有，像王敖也禁不住想站起来为唐范抱不平，却也被稍稍冷静一些的谢谦给按住了。却见唐范不慌不忙，面色如常，仿佛没有听出万通的话有什么弦外之音。 敢问万指挥使，你说长子不孝不贤，不孝是如何个不孝法？不贤又是如何不贤法？幼子聪明伶俐又是如何聪明法？ 那长子生母早逝，但凡接触过他的亲人无一例外都没有好下场，连他父亲如今啊一神性虚弱，这克父克母自然不孝，而左邻右舍众人一词也都说那长子不贤。至于幼子，他年方五岁，读书已经不比长子差，也更比长子讨父亲喜欢，这经商上更有出众的天赋，教导他的先生都说了，幼子将来啊会比长子有出息。 众人一听，心想这分明是在赤裸裸地影射当今太子与二皇子啊，也只有万贵妃的弟弟才敢公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唐范挑眉： 国朝律法有十恶之罪，不孝便是其一，若那长子果真不孝，确实不应该继承家产。 可还没等万通露出得意的笑容，又听得他继续道： 对祖父母及父母等尊长进行咒骂侮辱，对其奉养不周，又或者尊长有丧犹自嫁娶作乐不举哀，又或父母未死诈称父母死者，视为不孝。但是这克父克母，实乃民间渔夫渔妇以讹传讹，从未见诸律法有载。若说父母病死便是克父克母，那本朝太祖皇帝起家时父母皆丧，敢问万指挥使，这又作何说法？ 大胆，你敢说太祖皇帝克父克母？ 也不知道是谁忽然冒出这么一句。万通狠狠地循声瞪向那个蠢货，就算对方的本意是要给自己帮腔，可万通知道这句话一出反倒落了唐范的下怀。果不其然，唐范一笑： 我从未说过太祖皇帝克父克母，太祖皇帝英明神武，天授奇才，幼年遭遇不过是天将降大任之前对其磨砺， 岂能以渔夫渔妇之言来形容？既然如此，万指挥使邻居家那位长子虽比不得太祖皇帝，也肯定不能用克父克母来推断他的不孝了。至于那个幼子，既然今年不过五岁，年纪尚小，如今便说他能继承家业，未免也太早了。岂不闻宋时王荆公曾有伤仲永之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千古名言也。万通的脸色岂止不好看，简直可以称得上难看了。想他自姐姐当上贵妃以来便春风得意，不说皇后娘家都不如他，连内阁宰府也要对他礼遇有加，何曾遇到过像今日这样被当众堵得下不来台的局面。他想起方才彭华在他耳边说的话，心想这个龟孙子肯定早就知道唐范辩才了得，所以当起缩头乌龟，故意让我来出面。这下好了，害老子丢了这么大的面子。话说回来，唐范没有给万通思考回应的机会，他微微一笑，将话题扯开。这家业该怎么分，不是旁人说了算，也不是由那两个儿子的父亲说了算。大明律对家产分配早有规定，若是决断不下，自可上告官府裁决。咱们这些外人，大可不必操些不必要的心了。万通明明是在暗示太子之位，唐范却偏偏要按照他字面上的话意去解释，说的好像万通邻居家真要分家产似的，令万通无言以对，只能干瞪着眼。幸好其他人也没有光坐在那里看着他倒霉，李自省便道： 唐御史，这不过是茶余饭后一个消遣罢了，何故如此认真？ 唐范笑盈盈道：不知不觉便认真起来，见笑了，见笑了。万通哈哈一笑，也顺势下了台阶。 哎呀，唐御史这么一说，当真是令我豁然开朗啊！我回头便告诉我那邻居，免得他对大明律一窍不通，这到头来还闹出个笑话来。哎呀，好了，大家继续吃酒，来，为咱们大明万世永昌，为天子龙体康健而干。 他这一说，众人自然执起酒杯，纷纷站起来。微微僵凝的气氛登时又活络起来。唐范那一桌的人都对他敢于当众驳万通面子的胆色表示佩服，王敖更是对他低声赞了一个好字。谢谦也道： 这万通仗着他姐姐向来嚣张，连太子都不放在眼里，还总连同其他人撺掇着陛下废太子，他今日这番话摆明是在暗示太子与二皇子的事情，借此刁难你。幸好你随机应变，没有中了他的圈套，反倒又大大出了一回名了。 唐范微微苦笑：人怕出名猪怕壮，这种名我宁可不要。谢谦拍拍他的肩膀： 祸兮福所倚，想想也不失为好事。你上次因香河县案一事出名，许多人都说你是侥幸，如今你敢于公然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怯懦退缩，足以表明你的胆魄，日后非议你的声音必然少了许多。 王敖也跟着调笑道： 不错，润卿啊，往后官场上说不定就流传起剑胆琴心唐御史的美名了。 唐范被挤兑的忍不住白了他们一眼，啥话也不说了，直接直快吃菜。左右都得罪万通了，还不赶紧大吃一顿，怎么弥补得上这一趟的身心劳损呢？万通虽然当场表现得很豁达，可等酒宴一散，客人走近，他让人将门一关，禁不住就发火了： 那小子以为他是哪根葱啊？一个区区左检都御史，竟敢不把我放在眼里，他还当自己办了点鸡毛蒜皮的案子就天下闻名，谁也动不了了。 不过在场留下来的人都是万通的死党， 肯定跟他一个鼻孔出气，而不会反过来指责他的。李咨醒笑道：“ 哼，万公子不必为了这等人生气。依我看，这个唐范就跟其他言官一样，好博虚名。方才那种场合，反倒是给了他发挥的余地。可他，也只长了一张利嘴罢了。回头我让人寻他点毛病，将他赶出京城，给万公出出气也就是了。” 尚明便道：“ 那个唐范可不是一般的小官，他有随州帮他说话，汪直与他关系也不错，自己是御史，还有个当右都御史的老师。御史是王慎的，还不是想咬谁就咬谁。他的官虽小，却不好轻视，保不准什么时候就被他反咬一口，虽不致命，可也疼啊。” 他这话无异于火上浇油，听得万通更是火冒三丈。